今年去年拍了很多地，然后都是限定房，然后所以今年这限定房入市以来，我们看到其实亦庄现在大户型的这种房子选择余地性非常大，然后有很多项目，包括远洋的，包括金地的，包括那个就是保利的，大家都可以去查一查。 这都是大的开发商啊。 对，都是很有品，都是品牌开发商，而且他们现在这些项目，基我了解的情况下啊，基本都做的精装，有的还做的智能家居。然后刚才说的这个大户型啊，如果预算再够的话，在150平的也有叠拼。然后我们再小一点，130平的。现在亦庄的房子，因为它的户大品牌开发商，它的设计能力很高，它都做成的南北通透、全民格局。然后从户型上、从居室上、从小环境、大环境，都可以满足大家的居住生活需求。 是的，而且像有一些限定房，真的是蛮好的啊，总价又低，而且它的房子的质量啊、地段啊等等，开发商啊都挺不错的。 对，说我们看那个同区域的二手房的价格，其实我们就知道这现在限定房，因为是刚才说的给到刚需的价格嘛，现在同品质差不多也是，就是比如说万科这样大品牌的，那现在它的二手房已经到达了66000了，那这种限定房的均价是在55000，所以就是说区域内限定房和周边的二手次新房出现了这个倒挂现象，那像那我们这样的人肯定是买不起或买不了啊，就相差百万的价格，我觉得如果有朋友真的有需求的话，真的可以去看一看。然后从这个我们刚才说的，包括户型啊，就是全民居室啊，这种房型，包括它是精装房，就是特别好的一点，就是它以后你现在购房资质，我们说越来越宝贵了。你买到这种房子以后，比如你挑一三居，那我们以后就是不管是生了一个小孩或者生二孩，甚至我们把老人接回来 都够用。 对，我们一步到位买改善，这个500万都够了。 那我想问一下，这种所谓的限定房跟一般的商品房它有什么区别吗？ 限定房现在就是说我们有北京购房资质就可以购买，但是呢它有满5年以后才可以上市交易转成商品房。所以就是 这是一个5年的时间嘛。 对，所以这个限定房就是从开始是限开发商限地价， 对，限房价、禁地价。 对，那到现在呢，刚才跟周老师也聊的，就是说他会，如果是他对周边有升值了，那就是说到了那个低于85%了，他 很有可能转了， 转成公有产权房了。那到转成公有产权房，您就得轮号了。所以我们说现在没有转成公有产权房还在限定房的时候，这个 赶快买是吗？ 对，建议大家就多去看一看。而且亦庄现在有确实这种大品牌的限定房。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他现在还没有改成共有产权房，而且他已经就开始摇号或怎么样，那他就不会再去改了吧？ 对，这个就是开发商的摇号，他必须就是经过这个就是有建委的审批资质嘛。 对， 然后审批资质以后，如果是比如说我们要就去可能改成公有产权房，它的销售的整个流程和我们现在的流程是不一样的。它现在就是从那个五一之后，有几个项目已经开盘了，已经开盘的项目现在已经明确了不会转成公有产权房了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 其实说到底，限定房它就是纯的商品住房。可以这么说吗？ 它现在不是纯的商品房，但是它叫限定房，它5年以后是纯的商品房。 哦，得有一个5年的时间。 对，纯的商品房是咱们买了以后即可转让。 对，这个是一个特别主要的特点。 对对对， 纯的商品房你买了以后就可以，即便就可以随时买卖。 是 啊，但是净现房啊，就或者说叫限定房，这样的房子它这个价格呢是有限制的。 对， 并不高，但是呢你买完了5年以后可能才能够流通。 对啊， 但是共有产权房呢就更不行了，共有产权房呢必须在它这个圈子里边才能够流通。 它是在对在永远在这个 永远在这个 它就不会 符合共有产权房的人的资格的这个圈子里边 是 来流通的啊。 因为刚才跟周老师说的，这个亦庄这个区域啊，它是其实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区域。那它周边的二手房就是随着大家的认知呢也会越来越高，那其实这个亦庄这些房子包括我们这